想玩你耍去吧，那我玩去喽。 Oh! 竟又是这个主意。 四通快来，四通快来。 什么事儿啊你？ 讲鼻炎去来。 哎，要鼻炎干什么呀？ 我要去试啊。 哦，考场上写不出文章，跑这儿写诗来了。 不是，快些去来。 娘的， 哎，

要放民不进，这都不是什么好事啊。 人民不知何时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 啊，常言道德好，女大不中留，果然不理崔护是何人，不该起誓到寒门，我今磨去这门堂铁子，怕的是我不掉女儿心上坑。 往哪里去了？ 哎呀！ 我家三代心机从未见过这样的病症 啊， 何能医治啊？ 哎呀，只恐难以医治的了。哎呀， 到此时真叫我心灰意冷，不料他们相父亲，可叹我到晚年到此不忘啊！崔护啊，你害人不浅。看我为女儿办事尽了心， 一夜心情日过衰，可问心事在何关？老张， 你是何人？ 小生崔护。 哦，你就是崔护。 正是。 我家门上的诗句可是你提的？ 啊，正是公提的呀。 哼，我正要与你拼命呢。 可是为何？ 你自己看来呀。 何人？ 小娘子， 小娘子。

Thank you.